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3.9度、东经123.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部分地区有薄雾，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转吹北风达到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红隧的港岛入口啦。而家告示打道去红隧过九龙是没有车龙的，而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都是畅顺，但是告士打道的3、4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比较多车了，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畅顺的。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呢车龙是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预告一下一些晚间的工程了，荔枝角道在荔枝角的通州西街，荔枝角通州西街会有晚间工程，由晚上的10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所有车辆禁止由通州西街左转入去青山道。另外油麻地的上海街啦会有凌晨工程的，由凌晨的1点半至到清晨的6点钟，上海街介乎金粟街至到街市街这一段会有临时工程而封闭了，工程期间街市街和庙街都会有改道安排的，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现场的指示，小心啲啦。环保署提你，引擎空转造成空气污染会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而反诈骗协调中心就提你啦，骗徒会假扮仔女又或者是亲友打俾老友记呃钱噶，记得要提醒身边的长者不要受骗，有怀疑的即打18222防骗二热线。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陆安彤即是 K 仔，他会 KO 你的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和抑郁，什么都害怕。 K 仔还会 KO 你的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不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不要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生活 基本法， 从基本法走进生活， 日行基本法。 今集日行基本法会继续讲下97前2制的重点，今日是地点篇。关于礼宾府结清周世杰有以下的疑问： 1841年英国人占领了香港之后，起了礼宾府这一座历史建筑物，现在应该怎样处理呢？ 为我们解答的是立法会议员李慧琼。 政府礼宾府原名是香港总督府，是香港历任总督的官邸。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后，亦都成为历任行政长官的官邸。1999年正式改名叫做礼宾府。 曾經有人問，回歸之後應該怎樣處理好像禮賓府這一類的建築物？國家一直都是本住實事求是的態度，考慮香港實際的情況，所以提出了一國兩制來解決香港回歸的問題。處理禮賓府方面呢，亦都可以看到中央都是用同樣的思維、務實的態度，尊重香港的實際情況處理。按照一國兩制的精神，不少港英政府的建築物都是可以按實際情況配合特區政府的政策來處理，讓我們能夠保留這一座百年外形典雅獨特的建築，體現了中央對不同制度高度的靈活性，對香港社會和歷史的包容。禮賓府現在在做什麼，大家很清楚了，是特別行政區舉行重要場合的其中一個主要場所。歷屆行政長官多年用禮賓府舉辦新春酒會、頒授勳章，亦都有很多文化藝術的活動。我最有感受的就是禮賓府的花園，它的花是開得非常燦爛，希望下次禮賓府的開放日你都過來一起參觀，一起感受一下這個糅合中西文化的建築物。 香港電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聯合製作日行基本法。 都市人健康问题十年如一日，工作忙碌，缺乏休息，烟酒过多，严重影响耳朵健康。手下留情，家传户晓，驰名中外。精选各路嘉宾，使用现代科技联络翻嚟，听到人人耳朵畅快，心情靓晒。手下留情，香港电台第一台生产，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今个星期仲有我李尚正。 刑满出狱之后，未知何去何从，前路茫茫。我哋希望为在囚及更生人士送上正能量，除咗会邀请过来人分享经验之外，仲会带嚟最新社会服务嘅资讯，为你加添重新出发嘅动力。 更生路上从来唔会得你一个，仲有我哋撑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托数。 在葵涌医院嗰时咧，见咗医生啦，咁啊慢慢有真正嘅社工去见你，知道你冇地方住啦，日后都要打算啦。咁后屘去见你都有抑郁症，收尾问我嘅，你有冇中途宿舍住啊？开头因为始终我都未接触过啦，始终有个抗拒。哇，中途宿舍咩地方嚟噶？会唔会好复杂啊？啲人会唔会好古灵精怪？咁啊收尾真系冇地方住啦，出到去都唔知点算。咁我话好啦，我去中途宿舍啦，就四五个月后咧。轉錢反覆咧，就去咗善道會個長石中途宿舍咯。我都問嗰啲即係護士啊、阿 Sir 啊，話：咦，中途宿舍其實有咩分別嘅？同出邊嗰啲可能係智障宿舍啊，或者咩宿舍有咩分別？佢話其實中途宿舍都好嘅。疫情未有嗰時咧，就九點鐘咧就會叫啲人出房，四點半咧先會開翻房門咧，放嗰啲人入去就唔好賴床啦。咁希望啲人咧就可能有啲活動啊，有啲堂會上啊，令到個人可能慢慢去適應新嘅生活，去到時就再踏出社會就會容易啲咯。咁所以後屘我覺得啊都幾啱，因為我本身都好多問題，咁希望去到呢個地方咧就慢慢去改變下生活習慣啊，有啲人幫住啊，有啲即係規律啊，希望自己會有啲改變咯。咁我開頭去到善道會中途宿舍嗰時都抗拒㗎，因為介紹嗰時我原來一間房要同六個人一齊共宿嘅。咁但係經過一晚兩晚咧，有啲咩唔同咧？就係可能始終喺依間房度好多恐龍。點解會叫恐龍咧？好多鼻鼾聲啊，好犀利，好犀利， 難以入睡喎、 啊。 有時 好犀利，咁所以喺我個情況下咧，我就後屘叫醫生就開安眠藥，咁就令到自己可以容易瞓啲。始終有人嘅地方一定有唔同嘅生活習慣啦，咁可能就會有啲唔同人嘅污糟啊，或者係食嘢啊，好多嘢啦。咁慢慢去同阿 Sir 反映啊，自己做多啲，譬如倒垃圾清潔啊，令到希望周邊環境啊，自己又可以適應啲，即喺間房入邊嘅人希望又舒適啲咁咯。 咁有啲咩活動阿 Joe 你係參與過嘅？ 咁啱啱而家開始疫情舒緩咗啦，好多嘢都開翻啦，咁變咗院舍都慢慢多咗活動啊，譬如啱啱睇咗個維園花市啊，又睇咗個M 家博物館啊，平時可能匿喺間房度，可能係識唔到啲新朋友，咁可能去咗呢啲咁嘅活動嘅，會多啲了解院舍之餘，又多啲了解住宿嘅朋友咯。 好，听过嘅咧就有善道会嘅服务使用者阿 Jo 嘅分享啊。 系咁啊，听多啲 talk show， 记得留意咧星期日六点新闻口嘅万千宠爱啦。喂，早晨啊，老何，早晨啊。 喂，早晨， 啊，依啲声 险啊，险啊， 咩咩 险，冇事，啲听众都唔知道，我哋唔好咁大声讲啦，系啊，唔好吓亲啲老人家啊，真系。 Morning call 啊，可以话系， 系啊， 而家五点几系嘛？ 而家五点几啦，五点十五分啦。 系， 唔系喎，但系老何睇个样咧，今日会精神过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咧面红红咁，唔知系咪咧整得嗰个桑拿得多啊？ 系， 今日好啲真系。 我今日好啲系嘛？今日好啲， 系啊系啊， 掌握好咗，掌握好咗。原 来你日日都系有入去叮下咁样嘅，而家系嘛？ 而家恒常开始摸熟咗个桑拿，因为之前又有跳掣关系啊嘛。吓，因为两边开咧，跟住又一边即系个桑拿又跳掣，因为电力唔够嘛。而家得啦，而家掌握好咗， 搞掂啦系嘛？ 搞掂啦。 喂，我有阵嘢咧想拔下先，因为咧我咧即系而家系老何嘅忠实嘅铁粉嚟噶。咁我有阵时咧一收工咧，一上车咧，我就会听翻阿何生喺当地嘅嗰个电台啦。咁啊最特别 感性播歌的时刻咁样嘛。 我系主要听阿老何卖广告嗰啲特别好听嘅嗰啲，系特别消息嗰啲咧，系咧。喂，我想你想拔下，因为 即系拔播咗唔系拔咗阿唐 精神 系 拔 咗阿唐哥嗰啲位嘛，系咪？ 冇错啦。 系啊， 或者系金刚叔嗰啲位啊，唔系我反而想白一单嘢嘅啫，因为咧我听到一单嘢，我哋完全冇夹过噶，就因为我上个星期听到佢老何亲自讲嘅，就系因为你喺嗰边做嗰个电台咧，就有一啲类似台庆嗰啲联欢晚宴啊，咁我当时听到就话咧，电台主持咧将会粉墨登场。就同各位聽眾大會演係啦， 係啦，仲要大會演咁巴閉 嘅，我冇參與過呢啲嘢啦。 好忙喎呢單嘢。 可唔可以講下當地嗰個盛況係點樣啊？ 喂，阿隊長嗰陣時，譬如你呢邊生活嘅時候，有冇呢啲嘢㗎咧？ 冇台慶喎，我冇搞過台慶喎。 哦， 即系你话喺街会嗰啲，即系落去，即系一年一度嗰啲咩中秋啊，咩农历新年街会，咁我哋有个台就搭个棚，我都讲过好多次啦，就落去同啲听众玩下游戏都有嘅。但系你头先讲紧嗰坛嘢系直情系你哋嘅台庆嚟噶嘛？ 台庆啊嘛， 有冇 讲到台？ 有冇利是派噶？ 冇， 哎呀，冇。 呢边嘅台庆系应该即系，如果系咁讲咧，应该可能系咪啲十年八载嘅事咧？咁样我唔知啊。 我估系啦， 因为咧，其实二十几年嘅台庆嚟噶，即 系因 为二十七年啦。 系啦，冇错，阿何生做嗰个电台咧，其实喺三藩市湾区都屹立咗27年噶啦。 系 咁啊，都可以话历史悠久啊，系啊，长过手下留情添啦。 系啊，横跨咗。 手下留情好短啫，唔好咁啦。 都十年八年噶啦。 你咁样讲， 俾人行勤咧， 俾人笑。你明唔明啊？ 咁系， 系啦， 咁点样搞嘅咧？嗰啲台庆活动吓， 嗱，我前年都有听闻嘅，即系前年我自己都有听闻过，咦，台庆喎，咁犀利嘅咩？咁样，咁啊，跟住了解一下啦。咁台庆原来大节目嚟噶，英华呢边 系咪？ 因为都系藉住台庆呢一个咁有纪念价值嘅日子咧，就陪即系同啲客户啊，或者听众咧共聚一堂， 系。 即系 开翻 一 班，阿卢好即刻龙马精神啦！ 咁唔系嗰啲听众有啲咩搞咧？ 听众嚟食餐饭咯， 即系见下啲节目主持咁样， 见下节目主持，见下节目主持。 但要唔要自己俾钱买个位嗰啲噶？ 妖梗要啦， 即系好似嗰啲 睇演唱会一样，不过有 蛇 宴， 即系蛇宴咁样啊，包围 系蛇宴系啊，包围。 喂，你哋嗰日搞咗几多围啊？ 嗰日搞咗27围， 哇！ 因为27年啊嘛，就27围咯，27围咁。 其实我觉得呢啲咧有少少捉虫嘅，老实讲，如果你去到38年嘅时候，你又一定要焗住摆38。 咁啊唔同啊，佢出到第时系考纳名目噶啦，系啊。喂，但我觉得劲嘅地方就咩咧？嗱，即系你话喺嗱，我都唔敢讲啊。譬如手下流程，你摆唔到27围噶嘛。 系， 系咪先？ 梗系啦， 即系咁讲 啦， 系啊。你而家你喺一个海外嘅电台搞一个叫台庆活动，系要卖啲围数出去，即系而家唔系讲我请你食饭，你要包，然后可以有27围，即系包咗一个龙凤大礼堂咁样样噶。 哦，系啊，仲我今次仲去咗屋伦啊， 系 屋伦系大概系一个咩地方咧？就因为即系阿队长，你应该嗰阵时有冇去过屋伦嗰度即系闯荡下噶？ 系你咪喺牡丹嗰度啊？ 牡丹， 牡丹，牡丹，直情去过饮过茶添，系啊， 饮过茶添， 即系同去食新光咁样一样， 冇错冇错，新光敦煌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点解去嗰度咧？其实都有啲意义嘅，因为 华埠啊，系啊。 喺華埠啦，即係屋倫嗰度都有個Chinatown 啦，咁樣咁就喺嗰度嘅。咁但係點解會嗰度咧？嗰度係因為近啲幾年啦，咁嗰個區咧就比較即係多事發生嘅。 嗯， 即係如果大家 喺報章傳 治安問題咁樣，咁我哋今次去咧就係咧，即係拉大隊去 support 翻就振興啊屋倫呢一個區。 啊，何生真係越嚟越有嗰啲。乔岭嘅风， 佢的确系何乔岭啊嘛，你唔好睇小佢先得 噶。本来我自己有少少怯嘅，自己有少少。 阿萧老师佢而家听紧嘅，佢都系嗰边人士嚟噶嘛，你明啦，系。 系啦，系啦，系啦。 跟住点咧？跟住吓， 咁就去到嗰度就共聚一堂啊，27位啦咁样。咁啊，今年咧个主题嘅，个主题咧就系我哋颁发啊优质客户大奖。 系，好中意呢啲啊。 系边个品牌夺得啊？ 是咩类型的？ 都有好多 装修啊，阿姨啊， 阿姨，阿姨电器铺同埋一个叫服务长者的一个机构咁样嘅， 系 啦系啦系啦，咁啊顾名思义啊，优质客户大奖嘛，咁小弟啊都闯荡咗江湖咁耐啦，整晚啊直情系做咗一个令到客户舒服嘅一个角色， 咩角色啊？ 就喺台上面表演艳舞啦！ 就系咩啊？就系咩话？擦鞋， 停擦鞋啊！ 系即系点啊？哇！刘牙医啊，简真系啊，真材实料，真系真材实料，童叟无欺 咁啊！冇话石咁啊，嗰啲都系讲呢啲啦。 哦，你系做喺边啊？ 唔系先，你讲啊，嗰晚嘅你个岗位系咩噶？ 我岗位主持， 我即系做司仪嘅。 系做司仪嘅， 由头带到尾，哇，劲啊，老何！ 唔系由头带到尾，我做一 part 啫，一 part 啫。 哦，吓， 系啦，系啦，系啦。 咁有咩表演啊？ 哦，都系嗰啲啊。 喂，咪先，咪先， 咩啊？ 阿何亨，咁你有冇拍档啊？定系你自己一个人先？ 有拍档，有拍档，有拍档。 有冇稿噶？有冇稿噶？ 有，本来有。系啊， 系。 哦，跟住就 对完之后上到去都系爆啦。 系， 我反而好想了解有啲咩嘅表演项目咧，即系喺一啲即系外国嘅呢啲咁嘅晚宴当中吓。 哇，有趣，因为 D 边咧有好多优质客户啊，佢哋嗰对表演嗰方面佢都几即系 热衷嘅。 咁啊，有嘉宾咧系即系嗰啲优质客户咧上去唱咗两首歌嘅。 诶，系唱咩歌咧？ 即系啲牙医自己唱啦。 阿姨系啦， 佢哋系咪唱向上差？ 定系唱相思风雨中啊？系 唱友情岁月噶。 哇， 都啱喎， 真系来忘掉错对啊！系 同你个台拍住相啊嘛。 梗系啦，梗系啦。咁啊，另外就有一啲，因为呢一边即系电台咧都有举办小姐噶嘛，即系选举啊，小姐选举。 系 咁咧，嗰几位嘅今年啊， 得奖嘅佳丽。 得奖佳丽咧，就分别系有跳中国舞啦，同埋弹古筝嘅。 系啦， 好系啊， 冇用噶啦，一次够啦。上个礼拜真系辛苦晒。 我觉得效果几好啊， 好好啊，而家连一都识得。 系啊， 你有冇听重温啊？上个礼拜嗰集， 琴日啦， 有啊， 系啊，琴日都糊咗一次啊。 唔系啊，上个礼拜我哋糊到癫咗嘛，系啊。 哦，系啊。 咁你自己咧有冇表演啊？ 冇表演，冇表演。 哎呀，我以为谂住你又练翻一两式嗰啲， 上台跳艳舞。 你因为你知啦，嗰啲咧，即系香港未找数嗰啲，我哋仲记得噶。嗰啲直升机啊，跳火圈啊，嗰啲咧， 仲有一字马， 同埋咩贝月跳啊嘛，系咪啊？ 贝月式啊， 系啊，嗰啲全部都未找数嘅，你去嗰边找啊。 哦，系喎。 咁你觉得得到啲即系学到啲乜嘢，或者有啲咩体会咧？ 哦，台庆呢一样嘢啊嘛，系嘛？ 吓。 学到啲咩啊？咦，咁就同香港都，我香港都有台庆啊！我哋之前， 但唔同啊！香港台庆系自己玩噶嘛， 系冇，我哋唔需要 serve 啊，唔系，有冇 都有客户，但系我哋主要嗰件事 唔使 serve， 我哋自己玩， 同埋嗰件事都唔系咁商业噶嘛。咁你嗰边你体会到啲乜嘢咧，老何？ 我体会到就打成一片咯。 咁你觉得你自己做呢个擦鞋嘅岗位称唔称职啊？会唔会杀出一条新嘅血路啊？其实系可以。 晴姐，晴姐，一众嘅同事都话：，哇，你擦到出晒面咁样。 系 啊，咁我都觉得自己嘅厚颜无耻嘅喺呢边度而家。 咁而嗱，你嗰27位嘅听众，即系或者唔知市民当中，佢哋系认识你哋嘅。 即係譬如除咗老可之外，譬如邊個 ABCDE， 大家認到點到啲名出嚟嘅。 認到， 咁真係勁㗎喎。即係因為唔簡單，你唔係話而家有一個叫做淑梅姐。或者鄭子誠去到，咁你一定人人認得啊，因為佢係一個明星級嘅主持嚟㗎嘛。咁但係你喺嗰邊嘅主持呢，其實佢只係限喺嗰邊嘅一個市場啦。咁而可以去到擺27位，仲要有聽眾認得點到相嘅，其實唔容易㗎喎。 我睇你有幾靚仔嘅啫。 你俾人點到幾多次啊？ 我識㗎喎，識㗎喎。因為一上嗱，應該咁講啦。我队长都讲得啱嘅，即系其实咧，个曝光咧呢一边同即系香港同呢一边咧，佢有个分别系啲咩咧？可能呢边大家会喺社交平台咧会多啲见面啦，咁样啦，咁样。但系喺呢边咧就少啲嘅，因为少呢边就真系纯广播。其实我自己啦，即系啱啱初到贵境，纯广播咧系好少见到面噶嘛。咁我嗰晚得到个反应咧就系、是，哦，你就系何亨系嘛？咁、 哦、 样咯，系啊，可能系得我呢个感觉。咁其他嗰啲同事咧就都熟噶啦，佢哋。 因为过去嘅26年，佢哋都有参与台庆。 同埋分別係都有參與嗰啲街會嗰啲咧，即係會隊長參與嗰啲啦。可能阿隊長如果過到嚟，哇，老興啊咁樣，可能會係咁嘅。 係， 即係同我好唔同嘅。 出年你咪就是、哇，好興啊咁樣咯。你唔好睇小自己啊，你得㗎。 好， 喂，幫手宣傳下，手下流程啦，不如過到去好嘛？ 哦，有。 有冇人點到呢啲相㗎？即係哦，你係手下流程嗰個何興咁樣有冇㗎？ 哦，有， 即系又系咁啊，好想见到你，饮杯落啊！ 系我哋 Mark 仍然系喺外地，系继续。 我哋几多年咧？其实啊， 像踢被你廉价脱手再懵啲，勤力上进难再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日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和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迅速就似那一天。时间乐队。晚忘记家中宝贝女，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 李克勤嘅新歌，今晚叫做《延续》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延续啊李尚正嘅访问啊。咁琴日就讲到佢喺外国流浪之后咧，就加入 K 宝。咁啊，今日咧就会讲佢同一位嘅我哋嘅友好合作噶。阿老开间再讲啊。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寻日到南部战区海军视察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针，深化练兵备战，加快转型建设，全面提高部队现代化水平。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提高及时妥善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努力维护周边大局稳定。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深化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创新作战概念和战法训法，突出找好重点课题专攻精练，提高训练水平和实战能力。习近平又强调，要大力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手段，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深入破解短板弱项，推动作战体系整体升级。劳工处公布废除雇佣条例下与接种新冠疫苗相关的条文，将会在后日刊宪，并且在6月16号生效。有关修例在去年6月17号生效，将疫苗接种条文加入雇佣条例，以配合政府在新冠疫情下的防疫工作。有关条文定明，解雇没有遵从雇主作出正当新冠疫苗接种要求的雇员，并不属于不合理解雇。随着政府早前撤销法定疫苗通行证要求和社会迈向全面复常，经咨询医务卫生局和卫生署，政府将会在立法会整个先订立后审议的期限完结之后，在6月16号废除雇佣条例下的疫苗接种条文。中方发布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文件，强调中方尊重阿富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阿富汗人民做出的自主选择，尊重阿富汗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中方从不干涉阿富汗内政，从不在阿富汗谋求私利，从不寻求所谓势力范围。文件共有11点，仲提到盘踞在阿富汗的东伊运势力对中亚两国和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方希望阿富汗切实履行承诺，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更加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一切恐怖势力，切实保护包括中方在内的各国在阿富汗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文件又说支持阿富汗温和稳健施政以及和平重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薄雾。听日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津贴小学发展危机，立法会教育界议员朱国强： 其实每一班嘅人数未必一定系25人嘅，既然人数多嘅时候可以加班加派，咁而家人数少系咪可以减班减派呢？ 鲜鱼行学校嘅前校长梁纪昌： 假如佢结束咗学校之后咧，就唔好俾佢招空，利用翻啲校舍发展特殊教育嘅资源。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等我下雨提提各位老友记啦，要善用医疗券，记得预先查下有几多结存，好好规划点用。你可以自己或者叫亲友帮手上 hcv.gov.hk， 又或者打2838-0511查询医疗券结存，仲可以知道预计下年因为超过累积上限而会被取消的金额，同可以用在时光服务的款项有几多。计划一下点善用医疗券呢？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拨开迷雾，以身犯险，深入雷城险境，听雷听真相。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主持、司仪、广告、演戏都咁正，手下留情，请嚟阿正、李尚正。 若果只可看着，不能制止，再荒谬生活也请你撑住，装作咸鱼都可以，更带着些怒意，有力冲出面前工作的分子。 咁啊，点解你会肯做呢份工咧？嗱，除咗你话冇嘢搞，因为咧嗱，要出镜，要去搏咪访问人，仲要剪接，嗱呢啲都唔系你接触开嘅嘢。 系啊，完全唔识啊，即系完全唔识。 系啦，咁点解你会肯做咧？纯粹觉得好玩。 都系屋企人同埋朋辈压力啦，就话如果你真系冇嘢做，咁啊真系唔掂，你冇得喺屋企 hea 咁耐。我冇，即系我本身冇资产，即系我唔系话。有几层楼搣紧噶嘛？ 啊、但系喂，维基百科我讲话你有几层楼收租？ 之后 系啦，呢个就系时序问题。 我晏啲再讲啦。 我一见到我就突然间对佢嘅印象又改观咗啦。 系啊， 可以话系唔 系？可以话系咧，睇你 profile 嘅时候咧，可以话即系高低起跌啊，乜嘢心情都出现 过。一间再讲啊，你点解会能够有几层楼收租啊？好啊，咁嗰阵时就由于冇得拣，或者系喂点都要搵啲嘢做下啦。 同埋就手，因为有线喺荃湾噶嘛。 哦，系、哦。 我又喺荃湾住噶嘛，嗰轮。 同埋都要有啲细艺嘅，你冇理由喺度 hea 噶嘛 ，hea 都唔系一件舒服嘅事嚟噶。 唔系，其实系舒服嘅，不过屋企人成日问啊，咦系你有冇 interview？ 诶，今日有冇寄信？即系真系会咁问噶嘛？咁、你住屋企噶嘛？咁、我又冇呢个能耐自己出去租楼住， 系 焗住要翻一份工。 系 咁而咁啱有线同屋企近啦，同埋我有同学，即系中学同学喺嗰度做紧啦， 系 都做得 OK 喎。佢话咁，咁我咪 入咗去啦， 乘机咁入咗去咯。 系咁呢个就系喺几边一年啊？零几啊？ 三 零三年哦，正都系香港 零三年尾 啊。哦，咁即系香港经济都唔系几好嘅年代嚟噶。 哇，直情系衰到 系啊， 衰到爆，衰到爆。 系啊，要由零开始嘅时候。 衰到爆，衰到爆。 系啦，好啦，咁啊正式咧就揭开咗阿正喺即系娱乐圈嘅生活啦，即系啱啱二十年啦，正正系二十年啦。好啦， 系喎系喎系，哇，真系 都几有计谋真系。好啦，咁当时要去接触呢个工作，第一你个工作就系系咪就系娱乐新闻台入边嗰啲出嚟跑嚟跑去啊？边个开记者招待会？ 即系你个工作咯。其实咧，其中一部分咧就系你攞条片翻嚟，跟住就包咗佢变咗一条片，即系攞份稿翻嚟包佢变咗一条片，跟住就有时仲要系做埋节目 哦。 因为阿 Sandy 嗰阵时就。做咗呢一个， 即系余永山小姐， 系啦，做咗 CN 世界第一条廿四小时嘅娱乐新闻台，佢除咗系做娱乐新闻报道之外，仲会做节目嘅， 系。 咁呢一方面佢就都抌本， 系 就揾咗好多，嗰时揾成龙啊，揾吴君如嘛，森美啊嘛， 吓， 跟住揾林海峰嘛，其实揾咗好多人嘅 anyway。 咁跟住搞咗个咩节目啊？ 就系娱乐新闻台咯，就阿 Jan 嘅。 佢拣咗你入去定系点样样噶？嗰件事 嗰时个监制咧就话阿 Jan 嗱，我哋个台咧就咁样嘅，就冇乜人噶啦。 大部分都是你自己做的。咁、 嗯、 阿姐话唔制啦，我黐线咁点做？豆腐拱咗我出嚟话，阿正不如你全程跟啦咁咯。 系 有咩需要你就帮帮手咁。 嗯，其实系要做啲咩噶？ 变乜都做咯。 我已经唔记得咗阿林生嗰个节目系做啲乜嘢啊？要 其实个节目系一个单人 show 嚟嘅，咁佢就有一段稿，有个表演咁样咯。 系 咁，但系有啲访问啦，中间咁你要帮佢约咯，咁、哦、跟住又剪接啦，系啊，对个 production 咁样咯，应该系点点点咁样咯。 系 系啊，嗰、那个系好实打实嘅一个 training 嚟，因为冇其他人做，我唔知点解。即系一个人都唔派落嚟 嘅，就系得你啫，就对住林海峰。 系啊，同埋你知阿林生噶啦，林生 系其实唔易噶嘛， 嗰啲嚟噶嘛，坑噶嘛， 坑喺边咧？嗱，我 要求高咧，即系简单嚟讲， 佢其实佢唔出声已经系一个坑啦。第一， 即系阿林生会话阿正你嗱，试下讲呢段，咁我讲。咁咯， 吓 喂，接喎、 啊，接系好系啊， 跟住佢苦恼嘅。搞唔掂啊！咁， 但系啲嘢系咪佢自己写噶？ 梗系佢自己写啦。 系，跟住你就再读啦。 唔到我读噶啦，即系如果接咗，你唔需要读噶啦。 哦，即系唔需要再读噶啦，即系再读都唔得噶啦。 啊，等我嚟啊，等我嚟咁。 哦，喂，咁对你嚟讲， 嗰、那个系即系大挑战嚟噶，因为 你入咗去几耐先就要跟呢、這个。 几月至一年之间咧， 好惊啊！ 即系呢个记者证， 哎，好彩我冇，即系之前对佢冇印象，我之前净系有佢软硬嗰啲录音带，即系个对佢认识紧系 系 啊，咁咪翻去听翻嗰啲录音带咯，跟住再 study 下应该点样咯。 咁、 嗯、 有冇帮助咧？即系有冇 有帮助？ 即系接少咗， 唔系接越嚟越多，梗系越嚟越多啦。 吓， 个帮助系我知道呢个人系即系个弹数唔同啊， 系 咁就佢接得个道理系。 系啱嘅，啊，即系起码你明佢接啲乜。 你原本以为佢喂咁，大家同事即系一般人或者最多你叫咩我就做，你以为系咁，但其实唔系。佢弹数系六咁先算啦，你系一嘅负萝卜次方咁咯。 系。 咁你点样去将嗰个弹数尽量同佢拉翻近呢？ 冇啊，我之所以话 study 完之后舒服咗，系因为纯粹舒服咗，即系知道我咁唔使比啦咁。 哦，系。 遗愿，点点烛光已经满布。红馆今晚最多人潮，旺角亦要封楼。全港大集合，然后个个抱一抱，我哋大家在狮子山遇上。高声唱吧，你是不是要振作，彼此抓紧信念，奥运就是未来，大合唱最好唱吧，蓝天可爱，我们求求其唱，信就会精彩。神话一起跨出啦啦，你我发展啦啦，系信就嚟啦，大家大家嚟啦，明日会更亮。 咁你个心情系沮丧啊？咁咪日日翻去俾人接咯？定系喂，我都尽量希望可以拉翻近个距离去同佢做到嘢咧？ 冇。冇呢个谂法， 咁结果呢？ 结果咪安然度过咗咯，即系出咗24集出街咁样咯。 哦， 跟住又再做另外一辑咁啊， 都系继续揾翻你嘅。 唔知点解又真系冇人啦。 喂，唔系先嗱，咁因为佢有权嗱，如果你冇提升到嗱，即系讲正面嘢， 冇啊， 冇提升到嘅话，冇理由继续揾你噶。 我认住真系冇，真系冇。你呢个系好老实嘅。 咁有冇学到嘢？ 呢个冇讲大话。 有冇学到嘢？ 有。 学到啲乜嘢咧？ 学到其实一个人做担大旗，做一个咁样嘅节目，24分钟系好难嘅。 嗯， 我即系我到而家呢刻都唔知应该点样。即系如果俾我做，其实公司试过叫我喂阿正，不如你自己做。 系 真系唔得，24分钟，所有嘢由头到尾 几耐一集啊？ 一个礼拜一集两 part， 十分钟一 part。 咁你学到啲咩咧？ 第一好难咯，第二你要即系抛个身出嚟做咯，即系你要唔介意系有啲嘢系比较难做，你都要做啊。佢系好硬着头皮噶， 例如咧， 例如佢有一个有 part 咧。我唔知而家 YouTube 睇唔睇到啊？佢唔会再出版嘅，因为 明啦， 系 佢有 part 咧系对住空气喺度做，我唔知有冇睇过。因为嗰时咧，佢想讽刺，你又唔帮我请嘉宾，我请嘉宾你又唔帮手咁。咁佢话，好啦，咁得啦，我对住空气啦。咁可能佢系一个晦气说话啦。 吓， 点知到最后真系完全冇嘉宾，因为你知如果冇嘉宾咧，自己一个人吹水系会干噶嘛。咁於是佢就訪問一個空氣咯，係咁啊揾到張學友 ，Hello 學友，即係咁樣啦。但冇呢個人嘅喎，如果你係電台，你都可以即係冇見唔到你樣嘛，你都可以或者你可以 edit 啦，點都即係點都做個 image 出嚟。佢冇啊，即係對住個空氣喺度做。 咁佢同空氣學友講啲乜嘢㗎？ 咁佢問咯，觀眾咪自己想像個答案咯。學友就咁啊咁啊啦，跟住阿張就話咩？但我聽講唔係咁啊嘛。嗱嗰陣時阿羅啊，唔係即真系咁样 啊！ 每一次都做六七分钟噶， 系、嗯， 但 系 有趣嘅， 有梗系有趣。喂，林生、啊， 系咯，即系呢个嘢好犀利，我觉得，即系大家会继续系有趣地去 跟。我系 witness， 佢又冇到有，即系其实佢一次嘅录影有廿几张纸写满噶， 系、嗯。 但系佢自己睇得到，因为佢啲资料嘛，得佢自己先睇得到嘅。 佢做晴朗都系。 写满 啊！佢系将一张报纸有吉位可以写字嘅地方，佢都写满晒 ，mark 晒 notes 嗰啲嘅。 跟住先做到嗰六分钟嘅表演，真系个表演嚟嘅。 嗯， 咁样咯。我嗰阵时已经叹为观止啦，即系当然，但系嗰阵时系年少无知，唔知叹为观止喺边一度，总之哇好嘢咁样咯。 好笑啊，好睇。 你而家 Benny， 你咁问翻，我觉得哇，即系呢个系咪人嚟噶咁样咯？ 哦， 嗰阵时啊，但系我谂佢而家都唔会再咁做噶啦。 我谂可能升华， 佢而家有黄子华喺度咪做咯。 或者系啦，或者佢升华咗去另一个层次，未必系咁样处理件事咯。因为佢 呢啲系死力嚟啊嘛，即系真系死力嚟，即系逼出嚟嘅。你要，同埋你要自己做。 系 我之后后尾跟周生都唔会咁做噶啦。 系 因为真系死力嚟啊嘛，佢会揾其他人，大家有 contribute， 你又讲一句，佢又讲句，佢就知道，呢、這个好少，呢、這个好少，即系呢个又唔系死力，呢、這个系一个。大家交流，但林生嗰只真系 只系得佢一个输出啊嘛，因为成件事 系啊，好硬噶，即系嗰个 output， 系 即系我真系亲身喺现场我先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 EYT 或者系咩，咁好多人喺度度稿啊嘛，咁大家总之讲一百个笑话出嚟，实有几个中噶系咪先？个气氛又唔同咯。林生呢个真系一个人，嗰时我系爱莫能助噶，即系所谓爱莫能助，即系我喺侧边，我自己嘅，我直情唔知佢喺度讲咩嘅，即系直到出街，我直到拍摄嗰下，我先知道，原来你做紧呢科。有一日佢系嘟碌嘟嘟碌嘟嘟嘟，佢全日嘟碌嘟碌嘟嘟未拍啊，佢即系练紧。 吓， 咁你知唔知练咩？即我唔会知练咩啦。 吓， 咁嘟碌嘟嘟，好啦，咁啊真系拍啦。 即系佢个口后噏嘟嘟碌嘟嘟嘟咁啊。 嘟嘟嘟嘟咁咯。 哦 ，OK。 如果你有睇个字啊， 吓， 佢就喺练同嗰阵时个世界乒乓波冠军去打乒乓波。 哦， 嘅一个单人 show。 系。 哇，我真系想睇翻，俾你讲到，因为咧我已经唔记得咗呢个节目噶啦，其实 系黐线噶 吓。 但唔知點解唔出翻 DVD， 但係佢都冇呢個習慣啦，即係有時唔會出翻自己節目。 係，就重播都冇睇過添啦，基本上係。但其實如果你咁講，我覺得好好睇喎呢嚿嘢。 有冇重播咧？我唔知因為 Ray 嘅問題定係點冇，好似冇重播。 問翻佢啊！ 你當日如果十點半有睇就有得睇，跟住真係冇。 哦， 可能佢自己 hold 咗 Ray 定係點？ 係， 即係謙虛啲講，其實我到而家都唔知學咗啲咩嘅。 你只係見到一個人好用力咁做嘅。 系啦，但系最惨就系我喺当时嘅社交媒体，其实当时唔系好发达嘅社交媒体，都有啲人睇唔明，跟住话哇林海峰呢、這个OK 啦，但系都唔系咁，即系我见到啲咁嘅评论，我嗰阵时觉得点解呢个世界会咁样？喂，即系呢个人咁，即系阿林生嗰、那个 output 系咁经济蟹族噶咯，但系居然有啲 critic 系咁 harsh 嘅。我即刻就有啲想，唔知啊，真系好复杂。咦，点解我讲呢啲嘅？大家， 因为你呢个节目系一个正面嘅节目嚟嘅， 系咯，即系学到好多嘢，系啊。 呢、这、一個就係第一個喺即係 cable 嘅 job 啦， 係 咁跟住你冇幾耐就離開咗噶啦，係嘛？係咪？ 唔係，都做咗三四年， 即係繼續做娛樂新聞台嘅記者啊，呢樣嗰樣啊，編輯啊咁樣樣啦，係咪咁啊？ 冇做編輯記者， 淨係做記者。 但你中意做記者？ 真係做記者，我做咗可能廿單咁咯。 哦，係， 因為後屘轉咗做節目咯， 就係做娛樂。台嘅节目， 娱乐台嘅节目， 例如咧，早期系做咩节目做噶？嗰阵时， 例如仲有啊，另外有啲节目系特备节目，即系话嗰阵时有维港会，你知唔知有呢单嘢 啊？吓，唔知 维港巨星会， 诶、 欸，系咩嚟噶？ 嗰单 沙士之后， 跟住恭喜佢请个 天星 啊， 系 啊，几靓嘅， 系啊，吓， 咁我哋就做一个追访式。嘅 coverage 咯， 系 就要分析背后啦。其实咧有啲咩资金啊咁样，吓 咁认真嘅娱乐新闻， 深 系咯， 吓 对于一个啱啱毕业或者未毕业嘅人嚟讲，你要做呢啲嘢， 但系唔系你度出嚟嘅， 唔系未有编辑度，咁我作为喺打下手咁样咯。 但系真系好深，对唔住，同娱乐好似有少偏 离。你话介绍 Rolling Stone 我都明啊，系咪先？ 有啲偏离喎，系咪？ 其实余小姐其实就有就成日都想咁样嘅，嗱一边咧就好大众嘅。但其实咧，佢有把刀仔，妈底系吉你一吉 ，Sandy 系会做呢啲嘢，唔系负面啊，但系系深度嘅。 嗯， 到底呢单嘢系做乜嘢嘅咧？点解个 feedback 系咁样样？我哋就要， 哦，即系一 即深入浅出咁 样，少少嘅感觉。哦，咁就有少少唔同啦，吓。 系，即系你都有委派 sponsor 噶，即系冇任何 sponsor。 系， 系啊，我哋要直情去揾嗰啲公司。 即系踢一踢啊！究竟中间嘅来龙去脉究竟系点搞呢？咁 诶，类似有线嗰阵时嗰啲中国组做嘅嘢 咯。哦， 系嗰阵时咧就做咗呢啲咁嘅岗位啦，做咗好几年啦。好啦，咁啊要跳一跳啦。咁你点样遇上阿周生嘅呢？ 周生系嗰阵时佢识得我哋有一个导演叫黎继强，咁嗰个导演就又帮有线，又帮周生喺出面拍一啲纪录片咁样。咁有次佢翻屋企睇完有线。就话咦呢个记者好得意喎，你识唔识佢？咁啊，嗰个导演就话诶识啊识啊，喺我哋公司啊嘛，喂不如俾佢电话我好啊咁。 哦吓， 跟住导演打俾我，喂我俾咗你电话周生，佢可能打俾你嘅喎，咁我点知佢真系打俾我？ 喂，但系周生睇到你边一啲嘢令到佢觉得你好得意咧？ 哦，两个可能啦，一系我后屘冇问啦，一系就娱乐新闻台啦，即系因为我都要出镜，一系咧就系喺。我嘅一啲訪問環節咯，因為我都會訪問一啲做啲專題噶嘛， 即係頭先講嗰啲啦。 即係譬如話，我訪問今日梁小姐、梁麗勤 ，Hello， 我聽講你咧呢排都做緊節目喎，出咁訪問咁。 哦 ，OK， 係。 咁周生就可能睇到呢啲節目， 係啦。 咁啊揾咗你，咁但係你當日嗱，好啊，嗰阿黎導演話：，喂，我俾咗電話周星馳啊，佢唔係俾求其一個人啊嘛。 咁你 咁我就听咗算㗎啦、啊、即唔会即係张英慈突然间打俾个唔识嘅人话咩咁啊点知真係打俾我。 佢真係打俾你㗎。 係囉。 喂我係周星驰咁样啊。 係啊。喂啊唔係喂我係周生周生我係周星驰咁样。 咁跟住呢 喂你得唔得上上嚟啊咁啊。打打打打上嚟啊。 咁上到去又点嘅呢 上到去咪佢哋开緊会。 啊、 即倾緊啲不为人知秘密啦。 啊 咁跟住话喂坐低一齐倾啊咁样咯。原来开剧本会，哇！但系佢开剧本会系十几个人一齐开嘅，当然唔同部门啦吓有。 咁你 坐咗几 就 系 上去坐咗几个钟咯， 就系开佢 开紧嘅会啊。 我知道但系其实佢又唔介意你坐低参与嘅。 系咯，奇怪。 但你有冇表达你嘅意见喺个嗰个剧本会里面？ 嗰阵时好出名嘅人嚟噶，即刻讲出嚟都吓死人嗰啲嚟噶。 即系你就斋听嘅坐喺度， 系啊。 咁之后咧， 之后就开完啦。不如翻去食饭先，好咁啊。佢哋走，跟住就坐低。喂，我听讲你喺有线做，系你得唔得闲啊？如果你得闲过嚟一齐，好似今日咁啊，度下剧本啊，冇咩做嘅啫。我话好咁咯，跟住咪翻去辞职咯。 咁快啊？ 吓！ 哇！咁你唔通翻去谂一谂咩？你都系谂一谂。 但系阿周生呢个坐下有冇钱嘅先？ 问咁咩？你咪买嘢。 唔系啊，因为 你要辞职啊嘛。 你屋企人你自己又冇自己嘅钱啦，你又同屋企人一齐住啦，咁样咁跟住你都要生活噶嘛，好简单。 哦，呢个我冇。佢因为佢冇提出话有几多钱嗰啲嘅， 咁纯粹就 是。但你唔觉得系薄嘅？因为。佢唔提出嘅时候， 点会觉啊？ 哦， 如果你觉得系博，你真系侮辱咗啊！即系我嗰时咁谂，你真系侮辱咗周生。 但系当然啦，咁但系你都要维持翻你自己嘅正常生活噶嘛。 咁、哦、后屘 turn out 系啊，制片又俾翻钱我，即系公司个制片，唔系特别多，差唔多啦，同嗰阵时做娱乐记者差唔多。 嗯、哦，咁你就哇，你都得意，即系你呢个决定，冇话得意啦，即系你都毅然啊，即系哦，周生叫你得闲上嚟坐下， 又唔使毅然，即系譬如话你阿 Benny 突然间， 阿周生揾你，咁你会点啊？ 即系唔系周生，即系 我唔会辞职先咯。老实讲，真系我唔会辞职。当然我好 treasure 呢个机会嘅。 佢单身寡仔又系另外一样嘢嚟嘅。 嗰阵时有女朋友啦，有女朋友但系未结婚咁样咯，即系未生仔嘅又 系 啊。 咁所以你又觉得哦，咁啊 why not 咧？ 梗系呢份人应啦。 后来你去所谓得闲上去周生嗰度度剧本嘅频率有几高噶？ 哦，后屘全职啦， 系 日日都喺公司出现，就帮佢打杂啊，记录下啲嘢啊， 哦， 一齐开下会啊，咁样咯。 系使唔使度嘢噶？咁 梗系要度，佢每个人都要度嘢噶喺嗰间公司。 系。 将星光千串轻轻挂在窗角，求令到夜会变得漫长。谁人才能够，如何才能够唱伴你一生之中的晚上？一生都感到庆幸从此遇上，燃亮我所有希冀和盼望，用心中每份情。心里真感觉来编织一世的寄望，一丝丝温柔躲进了醉香，感性的清风今宵真情流露不竭的唱，一丝丝温柔躲进了醉香，亲爱的今晚夜请你静吻这心窗，愿摘下千足星在你窗，温暖这最美的晚上，愿藉着一室花香，将未来甜蜜构想，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 星光千串轻轻挂在窗角，又令到夜会变得漫长。谁人才能够，如何才能够唱伴你一生之中， 你个唱嘅摘星的晚上啊， 点解要揀摘星的晚上唔揀摘星呢？ 我仲有好多首歌揀嘅，其实 系咯， 星的远近啊，明星啊， 咁又唔系嘅， 即系当就好多首歌嘅， 就系阿星远近咗阿静嘅。 咁啊，下个星期咧，阿静就会继续讲啦，佢点样跟住阿星爷工作啦， 即系一步难过一步啊，好得人惊啊。 喂，但系我觉得。即系呢啲人生嘅经历，先跟林海峰，再跟周星驰，唉， 劲抽我， 扶不可求咧。 仲裁案所谓裁决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嘅国际法，系非法无效。中方不接受、不承认嘅立场明确而坚定。中方愿意同有关国家通过谈判协商妥善处理海上分歧，但是将会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汪文斌又说，中方再次提醒有关地区国家，一味迎合域外势力，不单止无法维护自身安全，反而将会加剧局势紧张，危害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必将殃及自身。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薄雾。听日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树木附近咪逗留。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点样可以读呢个字读得好啲，其实唔系一个字，一串字嚟嘅啫。as 乜乜 as 就同乜嘢一样咁嘅一个词组，我点样读得好少少 ？as 咧 ，as 咧，其实咧大部分时间咧就系读 as 响音系一个好轻嘅，跟住我后面个 s 咧，其实系一个 z 音嚟嘅，所以系 as。另外有一件事要留意嘅咧，就系我 as 乜乜 as。如果中间加个 adjective 咧，嗰个字系有一个尾音嘅话咧，通常亦都会楞埋去后面嗰个 as 度。譬如，俾个例子嚟 ，fast，F-A-S-T， as fast T 音尾，个 T 音楞翻落去后面嗰个 as 咧，即系一样咁快咧，就会变成咧就系好轻嘅 ，tis as fast as fast as。Example sentence: I can run as fast as a horse。就像马一样咁快 ，as fast as。OK， 留意两个 as 咧，好少时间咧系会重音嘅，所以咧你当系好弱、好弱、好弱、好快、好轻咁读完就得啦。好啦，唔好 as fast as 啦，我 as quiet。OK，Q-U-I-E-T， 又系 T 音尾，楞埋落去后面个 as 咧，又系啦 ，as quiet as。Stay as quiet as possible， 尽量 keep 细声啲啦，咁样。所以唔易读嘅，慢慢练，慢慢练，练熟咗、惯咗啦，条脷惯咗个位置啦，先至加快。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何生啊，唔系我唔系试呢个，我想即系测试翻咧，何生，你即系你身为侨领啊， 佢头先个眼神突然间咧向咧左上角写写啊，知佢有嘢啊。 喂，你早两日咧，小叔叔咧教咗我嚟讲咧，即系小朋友啊，你点样读噶？ 我哋想收集翻，因为我哋个个读 children 都唔 认。children 啱啊！我哋今日叫港式英语一分钟啊嘛，系啊。 唔系阿司徒师傅系咪读 children 咯？系咪啊？ 你读咩？司徒师傅你读咩噶？ 讲咩啊？ 佢冇聽到佢話，佢迴避咗我哋嘅題目。 上次係邊一個啊？唔係，好似發哥 定 係 飛哥啊？唔記得咗啦， 唔記得咗 啦。 係啊， 飛哥， 超頓啊嘛， 超準嘅喎，佢同阿一都係準嘅，我 超 頓 啊嘛，阿一阿老何都係超頓嘅嘛，係嘛？ 超頓，我哋差唔多年期啊嘛。 係啊，我哋差唔多年期啊，教出嚟嘅都係上下，係啊。 誒好啦，我哋講翻正題先啦嚇。咁啊，今日咧就又繼續有個嘉賓啦。今日係搞羽毛球場嘅嘉賓啊嘛，係嘛？ 繼續係羽毛球場啊，係啊 ，Harry 啦。上個禮拜講到咧，就係佢過到嚟，咁啊，媽咪又過到嚟啊，家人又過咗嚟啦，咁樣，咁跟住就喺油站工作，哇， 係啦， 感動起嚟啦，油站工作，咁啊，今日咧就講一講，開始佢點解會啊？有個羽毛球場咧， 由揸槍變咗就揸羽毛球拍啦， 揸羽毛球拍啦，冇錯，轉行啊。点样进入一个新嘅领域？跟住点解会有个羽毛球场？点解要开呢？今集讲俾大家听。 好，你呢？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算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腹，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嗰段日子，咁尤其係當你喺比較唔好嘅區嘅時候，尤其早期嘅話咧，就好多人會入嚟偷嘢啊，甚至乎要呃啊，乜嘢都有噶啦，你唯有去應付咯。 係，即係又見怪不怪 啊， 但係又經常出現，即係一個便利店，一個油站都係可能喺媒體好多時嘅曝光率咧，都係相類似啲咁嘅罪案出現咁樣。咁會唔會係因為咁好少人入去呢一個油站工作？ 嗰個油站嘅流動率咧，其實好高嘅。 嗯， 因為做下唔做，做下唔做，做下唔做。咁都比較難留 請人， 請到啲好嘅人。不過再加補充一下，即係幫我哋以前去上堂啊 ，OK， 即係基本上做油站嚟講，啲課本就叫我哋唔需要防啲客。 是 放自己人 哦，穿櫃桶底， 其實那個才是比較嚴重的， 即是是偷油啊，正正係點？ 我基本上油啊偷唔到啦。 嗯 ，OK， 咁但係咧，我哋比講我哋賣嘢噶嘛， 係啊 ，OK， 啲人偷嘢會唔會最多就偷一兩支糖，值唔到幾多錢啊嘛？如果你入邊嘅人嘅話咧，你管理唔好嘅話咧，佢偷一條煙，你都好唔掂 啊！ 咁佢而且咧，以前冇咁好嘅嗰啲有啲 camera 啊 咩 啊，所以好多嘢係特別容易去做 哦。 所以你要請一個好嘅人，同埋你要點樣去睇住，係一個好大嘅。 咁所以呢一個訓練都真係認知到，即係譬如管理員工都係一個即係幾好嘅經驗。 是啊是啊，其实亦都是最头痛的东西。 其实到现在都是的。 到现在都是的，因为始终对于人的东西就是头痛的。 不关种族事，即是不关哪一个种族，譬如特质啊成长的背景啊， 不关事 的。 不关事。 人是难管。 人就是人就是比较麻烦。 人是最难管的。那好啦，那么在油站工作，那么去到96年啦， 嗯 哼，那么另一个阶段又开始了。 是。 那时候又再做什么呢？ 嗰時咧就啱啱結婚，咁樣嘅話咧有第一個女，就有個現所經紀，我哋賣現所俾我，賣份人壽現所俾我。咁賣完之後嘅話咧，佢就話：，你對現所呢個概念都幾好喎。 係， 因為其實係我自己去想買現所。 係，咁啊做多啲 research。 咁佢就 recruit 咗我。 哦 ，OK， 咁話。 我即係遊客仔。 遊客即係話佢本身係我嘅 agent。 agent 係。後屘佢話：不如你嚟一齊做 agent 啦。咁我話點樣嘅 ？OK， 咁啊要考牌啊，要乜嘢啊？咁我搞六年嘅時候我就去考啲牌啦。係。咁就開始做。咁其實嗰個階段其實就係一個轉折期嚟嘅。我個職業嘅轉折期，因為就覺得講打工嗰個時候，覺得講打工嘅話咧，好似好冇安全感。 係 係。一直喺嗰度思考緊 ，OK 嗰個十字路口，我要做乜嘢？ 係 係。OK， 自己師大都試咗好多唔同嘅幾樣唔同嘅嘢嘅。 係係。 賣個花旗參。 哦。 賣個藥材送到唐人埠去㗎。 啊。 OK， 唔中意。OK， 咁樣做過去清潔嘅公司唔中意，咁樣嘅話咧就錯有錯著嘅話咧就入咗現所個行，嗰時候喺油站咧就有啲唔開心，咁樣亦都係我做咗一個我覺得嗰段時間比較蠢嘅選擇，因為當你喺個油站度。你有個職位喺度，你有你話齋好多 個社交， OK。但係當你一冇咗嗰個 position， 你就斷咗成條路。 係，冇錯，冇錯，冇錯。 咁你有時係你係啱啱考到牌，一個新牌嘅 ，OK。你想你身邊啲朋友會幫你，冇幾個會幫你嘅， 係。 咁你都係要靠你嘅職位。 哦，職位，哦，即係華，其實係咪華？ 其實 華人係呢一個華人社會裏面，即係如果要起步或者做生意，嗰個人際網絡係非常關鍵。 係啦，但係嗰時候咧，我因為我自己嘅唔開心咧，我就一口氣一考完牌嘅話咧，都唔知道咩事先辭咗工。所以咧，真係話你翻唔到嗰度去，就真係將。最大的嗰個 potential 嘅 market 斬咗，所以我做現所開始嘅話咧，頭三年非常非常之辛苦，都係全靠屋企人嘅話咧去支持，否則嘅話咧我捱唔過嚟。 但係冇得去，即係當時個社會或者當時個科技咧，就可能而家相對就可能比較易啲，宣傳散播開去嘅一啲消息比較易啲。當時你。要靠即係身邊嘅朋友啦，或者係家人去幫你三年喎，那個網絡點樣去堆砌翻出嚟咧？ 即係咧，係啊，嗰時候好辛苦。你如果係想去靠身邊啲親戚朋友，大多數係唔會幫你嘅，因為佢知道你嘅背景啊嘛。 係。 演說呢樣嘢咧係要講好多知識嘅。你唔係話隨隨便便話，好你做啊，我支持你啊。OK， 好容易做錯嘢嘅。 因為唔夠專， 唔夠專業，所以咧初頭我唔係好理解呢樣嘢，呢個真係之後慢慢先理解到、體會到，人都要維下啲自己噶嘛。OK， 咁樣佢冇理由將都唔知道你識唔識。OK， 就交到你手度去。 Okay, 尤其喺美國社會，一個即係保險網絡係好關鍵嘅。 係啊，係啊，都有幾個親戚嘅話咧，我都好意外嘅話咧，佢哋由頭都一直支持我。咁嗰度咧就幫咗一個好大嘅忙。 係。 咁我去到邊度，佢哋就跟到邊度。咁樣就一班朋友都係咁樣。咁至於其他嘅話咧，都係要靠。你一直去不停嘅識唔同嘅人咯，一啲新人。咁得閒嘅時候咧就我嘅方法就係、是，因為我從來就唔打廣告嘅、 哦。 OK， 我由廣告我從來都 雜誌報紙嗰啲 乜都冇做。 OK， 咁我因為我相信嘅就係人際關係。咁所以咧我就會嘥好多時間嘅話咧，哇冇嘢做啊，同朋友幾個朋友啊。两日就走去佢嗰度铺头嗰度踎喺嗰度啦， 打等我哋叫做 打牙教都好啦， 打牙教系 ，OK 就等客咁咯 ，OK 即系佢咁佢哋做生意嘅话咧，见到有哎呀我啲朋友，哎我经纪嚟咁咯，咁即系掹下，咁另外就系第二样嘢就系我每做一个客嘅时候，我会同佢哋讲。 啊，你覺得滿意嘛？滿意嘅話，我需要你介紹啲人俾我，直頭開口， 直接 直接啊，啲人如果信你嘅話咧，佢一般嚟講佢都會幫你， 啊，都有 refer， 佢真係有啲。身邊佢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就揾阿 Henry 啦咁樣。係 OK， 咁所以我嘅咧增長係比較慢啲。 係， 不過嗰個時候開始我就淨係專注於做人壽。身邊覺得講太慢啦，而且嗰個年代嘅話咧，要問人哋人壽咧，其實係好難開口。 係，好似咒佢咁啊！ 都咒我做乜嘢？你講得冇錯。咁啊。收尾我就諗下，我就去咗，不如咧我就去一間公司有做汽車房屋嘅，跟住就去咗 farmer。 哦， 一喺 farmer 一做就做咗12年。 係，咁嗰陣時又真係又起飛啲樓。 因為點樣咧 ？farmer 嘅一般嘅 agent 咧就淨係專注於做汽車房屋。 嗯， 對於人手咧，佢哋都係因為公司嘅要求，所以佢哋啲做啲唔做啲。 個比例少好多 嚇，咁我以前咧就一後人手開始，我其實我入翻門，我係想經過呢個渠道嘅話咧，去打開我人手嘅，所以個 mindset 啊， 咁咧，okay， 當時咧我一入去嘅話咧，就變成我喺翻門嗰度，我做好多個 life insurance， 啲經理就好中意啦，所以就不停咧送客俾我。 哦 ，OK， 因為有啲時候你一個翻門入邊，佢有啲 agent 啊唔做啊老啊退休啊，咁佢有好多客噶嘛。 咁啊，跟住俾 你 follow， 又咁送俾你。所以我嗰時候嘅話咧，一下咧上得好快。 係。 其實我係做咗2000年，我喺翻門；2012年我就離開翻門。 哦 ，OK， 就將自己嘅世界更加放大啦， yeah， 操控性又再高啲。 收尾，因為我2000，即係你2004年，你做得翻門嗰度做得好好啦。人咧。人咧就係咁奇怪嘅 ，OK， 你可以安分守己就好好地咁樣做嘅話咧，你今日都見唔到我， 係 OK， 嗰個時候2005年就一直喺度諗，我呢個 inso 咁樣做喎 ，OK， 咁樣我可以有個 side business， 想做下其他啲嘢投資 ，OK， 咁做咩咧？就咁啱咁巧。我有幾個朋友，因為我哋成日都 keep 住有打波，就啲灣區就開咗2-3間球場。OK， 我哋就喺度打嘅時候咧，傾下傾下，都等咁耐，真係冇人，不如我哋自己幾個人嚟開間咯。好啊！ 嗱，開球場咧，對於我哋喺香港生活嘅朋友咧。是你不是太理解到，咁當然啦，我哋自己可能喺一啲郊區嘅地方，或者係住喺新界北一啲空間比較多啲嘅地方咧，我哋都可以喺兩條柱嗰度搭個網，咁跟住咧揾啲粉筆畫下，咁啊打下啦，咁啊，一個咁正式、咁有規模嘅羽毛球場，我哋通常都係去一個公共嘅設施啊，即係政府我哋有個叫個康文署，咁咧佢哋就會喺唔同嘅區嗰度咧設立。或者興建一啲咧好有規模嘅運動場，咁而運動場其中一部分咧就係羽毛球場，就唔會係有一個專係打羽毛球嘅羽毛球場，仲要係私人開添。其實呢一門嘅生意，你頭先講啦，就喺即係自己嘅範疇個領域上面工作得夠又順利啦，咁啊跟住又重拾翻你年青的時候一個未完的夢， 係。 咁就繼續打羽毛球，跟住咧就雄心壯志，幾個朋友波友嚟嘅啫， 係真係波友嚟。 搞個羽毛球場啊！呢一件事係點樣發生，同埋其實大唔大規模啊？做呢一件事， 其實咧當時咧一講咧就10個人， 哇！ 不過咧結果咧就5個人就拍板，就話 OK， 我哋一人出筆錢啦 ，OK 就嚟做呢件事， 係 就。開始我哋就揾地方，根本就唔知道，因為呢個行業咧喺呢一度美國係好新。當時 咩年份啊？當時九都係2000。 我做嗰時候係2006年開始。OK， 咁樣之前已經灣區就早幾年咧就已經有咗2-3間。OK， 已經做緊。OK， 咁亦都做得幾好。但係嘅話咧就太多人打，唔夠地方。因為呢度你正話話齋好多都其實都係有好多嗰啲私人場所嘅。你籃球啊、排球啊，咁啊，佢谷埋一齊啊。你哋大家輪流啊。我哋以前咧。 早期冇球場嘅時候就係咁咯，呢度打下嗰度打下，俾人趕啊，或者點樣啊，自己去 set 網啊，燈光嘅話咧就喺個球場嘅中間啊，乜嘢都有、嗯、，OK， 即係話咧，而家嘅私人球場其實就係專業，你有專業嘅燈光啊，專業嘅地板啊，跟灣區嘅球場嘅話咧，有唔同嘅特點，其實個個球館嘅球館主咧都嘥咗啲心機同埋嘅精力去諗下點樣去、做好佢哋嘅設施嘅。 係，咁我想問咧，就由十個開始傾，咁有五個咧就真係去做一間。即係做一 set up 一個羽毛球場啦，佢哋嘅背景有冇同你一樣，都係其他地方都好熱愛，熱愛到要即係打州隊，即係嗰個係咪細細個都係有啲夢未完啦？定係咁多個裏邊係只係得你一個，而你又真係有個夢，而啲拍檔對你有信心？ 其實咧，個個都球員嚟嘅。咁我哋嘅時候，成班人 OK， 當時一齊都一個自己有個一班人都有個隊名嘅。 哦，系吓 咁样嘅话咧，就一班人就倾，所以个个人嘅水平差唔多咁上下，所以先咪聚埋一齐就一齐打一齐嘅一样嘅背景。当然，佢哋嗰啲咧就大多数咧都系因为湾区啊嘛，多数都系做 engineer 嘅。除咗我一个咧系做验收嘅，咁倾咗到最尾嘅话咧，拍板嘅话咧，剩翻五个，但系到最尾开成嘅时候。唔係嗰個原來嘅五個， 哇！咁傳奇。 所以咧，其實咧，呢十六年嚟咧 ，BBC 入邊嘅話咧，唯一一個由頭到尾嘅嗰個係我。 我回頭再望往年，像失色照片，乍現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已过，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年俱灰也经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见见欢呼里再泣诉我情，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 喂，我覺得呢件事咧係型同埋實踐到啊！嗱，即係我咧都有參與唔同嘅體育項目嘅，即係譬如舉個例， 好資深嘅你其實， 譬如舉個例篤波咁先算啦。嗱，我哋篤波要俾波中嘛，老何你明啦。 係啊係啊 係啊！嗱，因為篤波咧已經叫做一個。可嗱，你足球场我唔会买到啦，即系羽毛球场我更加唔会租到啦。 买张波台，好辛苦都或者会可以得到嘅。 冇错啦，少年嘅时候咧，我哋咧嗰班每一晚去进贡一百几十波钟嘅嗰啲嘅同学仔咧，其实都系咁讲噶。喂，我哋夹嗰啲波钟啊，即系贡献俾波楼嗰啲啊，买十张台都得啦。即系老老实实，你一日俾嚿几水，咁可能你一年都打几千人噶。举个例啦，咁你而咧，我不如夹份买张波台，其实系我哋个少年梦想嚟噶。 唔系，但系咧，你要知道，你要买咗张波台，你都要买翻一层楼去摆啊。 咁所以梗系冇啦。 但系咧，我反而我头先听到咧，即系譬如我会谂翻起自己以前细个嘅时候打羽毛球， 想买个羽毛球场啊。 以前细个打羽毛球点打？其实咧。 最少你揾四个人啦。通常我哋都系嘅，即系同啲街坊嘅小朋友。 二打二， 唔系，系两个打，另外两个掹住条线喺度、哦。即系你求其揾块嘢咩都好，一条棍又好咩都好啦，系啦。系你揾条毛巾都得嘅。总之无论如何，中间都一定要有条线，话俾大家听有条线。嗱，呢条中线唔好过，然后。那个高度大概是几多少？唔准落网咁样，即系 at least 有四个人玩。我觉得咧呢一种，即系突然间我头先喺度听嘅时候咧，我谂翻以前细个嘅呢个格局咧，虽然简单同埋求其啊，但其实系好快乐噶， 好街坊嗰个 系啊， 系 啊， 就系再街坊啲都仲有嘅。譬如我嗰日真系咁啱行过牛池湾村啦，即系 近彩虹 嗰边啦。咁佢下边咧都有一啲，即系佢其实都系一个村嚟啦，即系一啲。嗰啲係咪叫做 聖田屋啊？山邊嗰啲係啊， 咁我行過嗰度附近就見到樓下有一對，我諗十歲八歲嘅姊妹就咁喺度就差兩板啦，已經。 因為最重要嘅係喺條街度，嗱而家就話有啲室外羽毛球啊嘛，發明咗。咁嗰個波係特別唔同啲㗎，你知係點樣㗎？ 唔知。 我有個喺度，陣間攞俾你睇。係 嘛？ 係啦，咁樣但係咧，我以前 即係冇得講呢啲睇褪一二三， 一二三真係冇。 即刻攞個波過嚟俾我睇。 因為訪問過啊嘛。咁但係咧，但係以前我哋細個咧，其實嗰種原始同埋好玩就係你要同啲風去抗衡， 係吹走波啊嘛， 冇錯啦。嗰個羽毛球其實係林丹打嗰個嚟噶嘛，咁但係我哋 又未必係， 唔係即係嗰類嘅羽毛球嚟嘅。咁然後仲有咧就打到殘曬爛曬，你都繼續打啊嘛。 亂發㗎係，係 啦。我覺得嗰啲波打到咧，你真係有機會係挑戰林丹啊。 係啊，但係最勁係咩？知唔知啊？就係、是、有啲咧冇網都打到嗰路勁啊嘛。 就係、 是、咯，即係大家係啊，眼咪手中無網，心中有網。 因為打羽毛球有兩個打法嘅，一個就係你要攞分殺嗰啲啦，另一種其實咧，老實講，你咁樣 猜 下猜去， 開心嘅， 發 即係正做下嗰啲咯，會係會 係啲角色，呢啲其實都係一種運動。 同埋仲有就係嗰種玩法叫鬥多下唔落地啊，係 啦， 落咗地就要換另外一個上嚟又再鬥多下 咁。 係 啦，咁香港人玩呢啲嘢就好變通嘅，咁當然就即係我哋就冇能力去買多個球場啦，或者租多個球場咁樣啦。喂，阿老海，我唞唞先，翻嚟再繼續講其他嘢啊。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律师工会五年来再度访京，今日分别与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以及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马新文会面。对于外界形容今次属于破冰之旅，大律师工会主席杜鉴坤认为以老朋友久别重逢形容更加贴切。他提到访京团与沈春耀就基本法二十三条和国安法的实践交换意见，又在会上向对方强调要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人权方面取得平衡。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由於台灣當局過去一段時間的連串行徑破壞香港與台灣的關係，特區政府考慮駐台人員的安全等的問題之後，在當地設立的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前年暫停運作，在情況未有改善之下沒有打算重新恢復運作。目前香港與台灣並沒有官方交流，但是當局歡迎台灣民眾來港旅遊，亦都有在當地宣傳你好香港活動。在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會議上，曾國衛說，如果港人在台灣遇事，可致電入境處求助二線1868，如果涉及緊急事故，特區政府會與台灣當局聯繫提供協助。至於經貿推廣方面，香港貿易發展局在台灣設有辦事處，會為當地港商提供支援和諮詢。入境處即日起推出兩項優化預約身份證申請的安排，年滿11或者18歲並且已經持有香港身份證而需換證的人士，可預約在港島、九龍、觀塘和屯門的人事登記處的延長服務時段辦理換領身份證手續，而人事登記服務預約系統的可預約日子亦都由原本24個工作日延長至96個工作日。 入境處亦都在過去的公眾假期推出兩日特別服務日，在灣仔入境事務大樓的港島人士登記辦事處加開服務時段，提供各類型身份證申請服務，辦理了接近1500個申請，當中200個屬於遺失及損毀個案。美國國防部機密文件外泄事件持續發酵，網上泄露的文件顯示北約成員國在烏克蘭部署特種部隊。英國廣播公司報導，一份日期標示為3月23日的文件披露北約成員國在烏克蘭部署特種部隊。英國部署的人數最多有50人，其次是拉脫維亞的17人、法國15人、美國14人、荷蘭1人。文件沒有提及部隊所在位置或者正在執行什麼任務。英國國防部暫時未有評論，但是國防部星期二在 Twitter 貼文指泄露的資料嚴重不準確，呼籲讀者提防可能有錯誤信息傳播。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強調，司法部已經展開刑事調查，當局會徹查到底，直至找出事物源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62点，系升1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3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02，瑞士法郎0.897，加元1.347，人民币6.875，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兑美元0.62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15.69美元，卖出201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薄雾。听日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冇石油气啦！ 我订咗啦。 吓，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呢位就系 周扬系咪？为咗见到你，我算系去咗三分之一个中国， 唔关我事，应该系佢唔想我哋见面啫。 唔系，我同志科方面倾过两次，希望由你代表参与三科项目嘅竞投，结果都石沉大海，你真系好难醒啊！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2年10月1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730元。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好，香港时间星期三晚上的9:37，老何。 三藩市时间是早上的6:37，气温6度，相对湿度76%。 老何，现在六度的气温，如果你要出去，你会穿什么衫？ 我穿件卫衣，都是穿件卫衣得了。 刚刚够的了。 是啊，琴晚先執咗啲衫，都開始暖返啲。雖然係有少少，即係嚟到呢個時間，去到四月呢，呢邊啲温度都比平時係冷咗啲。 咁但係都要著翻件，就咁著翻件衞衣得。啲褸已經係放曬入去個櫃入邊鎖咗啦。 但係咁咪唔啱咯？正所謂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籠啊嘛。 五月粽香港噶嘛， 咁、可能喺你嗰邊都啱咧，都啱用咧。 呢邊一日都有五月粽噶，有四季啊！呢邊係啊， 係咪都有嘅？ 啊劉橋嶺，你唔好扮唔知喎、 啊。我有唔係以前易揾啲，我唔知啊，我已經唔太耐冇咩啦。你而家要揾日粽食，有幾難難唔難啊？ 唔难， 即系你嗰边易揾到嘅。而家 中餐馆系一年365日有一间啊，系长时间挂住啲粽喺度嘅。 哎呀，咁、即系同我哋嗰啲粥档一样咯。粥档 我今日有啲想食添。 系啊，粥档系长时间有啲粽挂晒喺度噶嘛。 系啊，搞到有啲想食啊吓。好啦，今日讲翻今个星期我哋嘅题目啦。 考试啊， 考试系啦。 系， 阿老可，阿老可系咩成绩嘅话？当年 唔系，都系嗰啲啦， 同你差唔多啦，我哋啲走埋一台系嘛， 唔好每年嗰次，其实每年嗰次咧都 有啲闷啊， 系咪 啊？ 即系有，当你有个疮疤咧，每年要揭一次出嚟咧， 唔紧要啦，疮咩疤大家知啦。 唔系，同埋我觉得咁样嘅，我哋做咗电台咁多年啦，咁啊，即系每年嚟到呢个时候咧，我哋都又要分享下，咁啊，同大家即系讲下我哋个经历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个身份唔同咗， 系 即系当呢两日听到两位拍档同阿一倾偈嘅时候咧，阿一仲掹下车边，但系阿一已经开始有啲我唔记得咯， 系 连阿一都唔记得我哋两个，我哋三个点样倾咧咁，但系我哋角色系有啲唔同咗噶嘛， 系 即系例如系阿队长你已经成为爸爸啦， 系 咁应该面对住考试嘅时候，真系几唔同啊！ 咁我有啲咩唔同咗嚟講？ 係喎，有兩個喎，係喎。不如講下梁禮勤，阿梁禮勤，你平時點樣陪啲細路讀書㗎？ 我佢唔使陪，好自律㗎佢哋。佢哋自細咧就已經喺嗰啲國際學校成長嘛。 啊， 係啊，跟住佢哋有自己嘅夢想，係咪先？一個就吹嗰個長笛，另外嗰個就做 model， 係咪先？唔使點搞啦。 係 啦，係啦，到你哋啊嚇。 係啊，咁啊，對咗嗱，因為咧我其实谂翻我即系细个嘅时候考试咧，嚟到啲大考嘅时间咧，屋企系出现几个状况嘅。 系 第一咧就系妈咪咧就为咗啊，要即系我同我哥啊，要努力读书，咁咧就用咗啲坊间嘅偏方， 猪脑汤嗰啲啊， 系啦，猪脑汤，系啦，系啦，煲猪脑汤， 系 啦，咁我话我可以饮咧，阿妈，以形补形得，你一定要饮两啖咁样。咁其实实际嚟讲，我哋真系饮咗好几年。咁你睇到我啲成绩就知啦， 正所谓人头系咪先？ 就咩啦，系啦，系啦。第二样嘢系咩咧？就会摆定一啲鸡精喺度， 系 系啦。咁但系我又想讲，其实系努力读书嘅学生先需要鸡精嘅啫， 系。 唔係， 一早瞓嗰啲就唔使 咁。又或者咁講，嗱，努力讀書嗰啲學生當然要雞精啦。但係嗰啲高不成低不就，然之後又唔知道自己想點嗰啲咧，就你就會廣泛地去收集坊間一啲同學仔嘅考試心得，例如就係、原来温书有鸡精嘅，准备定啲鸡精喺度啦，哇咁难， 要有华妹嘅， 系啦，准备定喺度啦，咁样即系会有呢啲咁广泛地去收集嘅，我觉得会有咯，我都会跟做嘛。 我当年收集咗一啲文武路翻嚟噶， 有冇零舍醒神啊？ 唔系，我问下老可先，老可俾我早入行， 睇你系除咗 系屎仔，系啦，屎仔系啦。 膊头严唔严？我见到有啲地盘嗰啲阿哥好中意摄膊头。 地盘嗰啲阿哥摄喺个膊头系另一个玩法。 哦、 我哋摄喺个耳仔嗰度咧，差唔多啦。 系啊， 有时候要 refresh 啊。 系啊， 阿老海年资比我深啲，系啦。 你谂下几大压力啊？系咪 啊？冇错。 但系嗰啲其实做生行嗰啲师傅摄咧，我觉得系 fashion 嚟嘅。 系，其实几靓噶，系 靓噶。最顶峰嗰啲系两边耳仔同埋两边膊头都有噶嘛。 后屘啲膊头啲 shoulder pad 咪好大嚿嘅，其实系 fashion 嚟噶。 喂，但我有个问题，我想问咗先嘅啦，即系呢个问题我应该未问过嘅。虽然年年都要讲考试。我想问一个心态嘅问题，嗱，即系当年你哋系抱住一个乜嘢心态去考试咧？嗱，我咧曾经啊，有一刹那咧，我系谂，只要我而家死错，我可能仲有一个机会翻盘嘅，即系我意思系，嗱，入即系五条 A 就冇我份噶啦，但系咧，嗱，你话廿分得唔得咧？嗱，而家我而家发奋图强，又呢个礼拜开始，所有嘢唔玩唔睇唔听，咁我系 搏到，我是曾经冲了一段的。 是 啦，你哋系咩心态嘅？因为有一定系有一啲就即系自主在握啊，稳操胜券嗰啲就唔好讲啦。有啲就系、是、 有啲就 系 咧， 算罢啦， 读咗之后就啊冇啊冇读啊咁嗰啲啦。 有啲就算罢啦，即系已经放弃状态。譬如我有一两科都系放弃状态噶。好，你哋系咩心态嘅咧？当时 嗱，嗰时我分两个阶段啦。即係當時阿何主席同埋媽咪咧，佢哋即係用一個叫誘因法啊，即係點解要讀書？嗱，由咩咧？即係我相信大家細個讀書嘅時候都有個階段係咁樣嘅。即係阿一仔都係咁啦。佢話啊，小學嘅時候咧，四年級咧之前咧都冇心機讀書，係有一個迷惘期啊。我覺得 係 咁嗰陣時會聽到啲説話幾負面嘅，例如係你讀鋪鋪片啦、啊、咁樣，即係嗰啲咧，即係令到你哇，好似個人咧，好似冇乜成就啊！即係你都知道啦，小朋友一個成長咧，讀書好成績係同屋企人交代多過自己讀書噶， 係冇錯。 因为我哋谂唔到系读书好，跟住就揾到好工咁样，冇噶嘛。 系 咁就为 呢啲 concept 系阿爸阿妈属于长辈噶嘛，读书好咧就揾到好工噶啦，咁系啊。 系啦系啦，但系嗰阵时我哋冇乜概念噶嘛。咁跟住咧，我第二浸嘅诱因系咩咧？就系嗰阵时候何主席咧用一个利诱嘅方法， 系 就话阿强 系 嗱。你俾心机读书， 就阿爸问一路噶啦，可以俾你食耳仔噶啦。 唔系，你见到你阿爸啦，日日污糟邋遢咁样翻嚟，读书唔好咧，就要做一啲基层嘅嘢咁样。 系， 咁咧嗰阵时候何主席用咗个方法就系咩咧？阿强，你落去读书，迟啲去外国读书。 哦， 即系用呢一个诱因嚟吸引我啊！ 但系都唔吸引到你先，哦、你系想唔想去外国读书先？ 吸引到一段时间嘅， 咁、哦、你有冇发奋图强啊？ 有發奮， 好難想像何肯發奮。我想問何肯發奮投強係做咗啲乜嘢咧？ 攝兩支啊，兩隻耳仔攝曬， 綁埋頭巾， 邊 Bramble 咁樣， 再加埋兩邊膊頭，我再綁埋頭巾啊。 係啦， 發奮投強。我係有幾年係真係因為諗住可以去外國讀書而奮發投強嘅，真係。係 啊， 真係有啊。咁當然啦，去到中學嘅時候，對個世界認知度多咗咧。其实知道何主席坤我， 全世界都是骗子，连屋企都有几个。 唔系嗱，唔系先，嗱，唔系个个老豆都是咁嘅，我又觉得。你今日何主席，你自己同佢倾啦呢啲。 佢哋唔系真系回想翻，其实佢哋真系好用，佢哋用心过我哋好多。例如系咩咧？嗰阵时考试咧，会屋企会作出两个安排嘅。第一咧就系会有个温习区嘅， 系， 因为咧嗰阵时屋企即地方细啊嘛，咁样。咁我同我哥读书咧，都系喺张床嗰度读嘅啫。 系。 即係大家分隔尼龍床，咁我哥喺上面，我喺下面咁樣。 嗰啲叫碌架床，尼龍 床 係冇得上下架 嘅。係嗰啲嚟，係碌架床。咁或者我哥喺上面，我喺下面啦。第一，咁跟住如果考試嘅時候咧，就會鋪張台， 係 擺曬布喺度嘅，淨鋪張台布喺度嘅。咁我同我哥就喺度坐啦，咁樣。第一，第二咧就係落啊，即係一個叫做熄電視令啊。 嗯。 哦，即系一定嘅呢个系啦， 系唔俾睇电视咁样，咁我觉得真系用心良苦，你谂下嗱，又煲汤啦， 佢哋可以即系点样咧？譬如咧，我爸妈以示支持咧，佢系连咧佢哋自己都唔睇啊。即系譬如咧，八点半明明系要做即系天地豪情， 惊华出梦， 唔系惊华出梦，梁丽琴系惊华出梦啦。即系我哋譬如天地豪情咧， 如梦人生 系咪啊？ 咁佢都唔睇啊！即系咧，佢哋连嗱，因为你知香港啲屋几大噶啦，咁你就算个厅喺外面睇，都啲声会入到房噶嘛。咁我喺房读书嘅时候咧，咁佢哋连嗰啲电视声都唔干扰，所以屋企咧系死寂一片嘅。当时系啦。 但越靜其實就越驚 嘅，係咯，好似我尋日講過喺個自修室嗰度隻耳仔其實好唔舒服咁，因為真係粒聲都唔出噶嘛，所有人 係啊， 同埋咧，其實最慘係咩咧？嗱，即係會考係重要嘅，但最慘就係當我屋企都有嘅，我記得有一年咧，其實係學校裡面嘅考試嚟嘅。咁跟住話唔准睇電視咧，我就成個新澤師兄第一集都冇睇 啊！哎呀， 冇得睇，即係 first run 我睇唔到，咁我就覺得哎呀咁樣啦。咁但係最慘係咩咧？就係、是、阿哥考會考嘅時候，咁我中三啫嘛。係。咁中三雖然有一個叫評核試嘅東西，但係其實係相對地係一啲。即叫做系评核试，但系唔系啲什么特别嘅东西嚟噶嘛？咁但系佢考会考就唔准睇电视，咁就令到我都冇得睇电视。 即係阿爸阿媽頂得住唔緊要，但係我覺得哎呀冇得睇電視，咁就即係嗰一下咧就有啲唔係咁暢快咯，啲感覺係 係 係啊。 但係嗰個氣氛其實唔單止喺屋企出現㗎嘛， 好鬼悶嘅，突然間會覺得好嚴肅㗎。 因為嗰陣時住屋邨咧，咁一層樓都有大概六十至八十户啦。咁成個考試份，因為大家啲即係小朋友 差唔多啦，係 差唔多噶嘛，五六月咁啦嗰啲啦。咁跟住咧，其實成個氣氛係瀰漫住整層樓，即係成棟樓 嘅。即係突然一樓下冇人玩啊！你一吹 BB 冇人出現啊！嗰啲啊，係嘛？ 係啊，啲冷巷啊，要叫走廊啦、啊，即係靜曬，突然間係靜得好緊要噶。咁跟住咧，但係唔知點解總會每一層樓咧，都有兩三户咧係讀到書嘅。 係。 即系嗰啲姐姐又好啊，或者同龄嗰啲咧，系哇，已见到佢哋嗰个时候就紧要啦。 系， 因为啊，全层嗰啲师奶咧，嗰啲阿爸嗰啲咧，就会话嗱，一阵如果你读唔识嘅话咧，你过去搵阿刘太啊。 系， 即系搵翻佢哋做补习啊。 系， 即系嗰段时间咧，嗰两三户嘅哥哥姐姐啊，或者同龄嗰啲朋友咧， 好受欢迎、啊。 佢哋系啊，就系、是、咧成为阿一啊，即系话佢啲朋友啊，补习 系。 啊！補習個氣氛嗰、那個好緊要， 係、啊。係，但結果大家嘅成績都係 差唔多，都係。係踢波啦，都係踢波啦，好冇踢波。 咁即係事實證明，我哋三個無論搞咗啲乜嘢，飲啲咩幾多雞精都好啦，我哋嘅下場都係一樣啦嚇。 都係試下味啫。奇形怪狀，哪款比較火？ Oh yeah！ 心臟為時脱俗，無用避冷多。要今天我係要現貨，本來鏡內有像你。Nah, everyone's crazy about money, not me. I'm all about fun, spring, I'm all about me. 要认真轻可，人没贵重那身份，仍能耗得起美感。快乐不快乐，从无迎合过消费品。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The name of the game.Attention, yo, what up? Cash, cash, fly high, no cash, still so fly. Make your own way up to the top. Let me bust a move, make it make it pop. 几个花了一世开个保险箱，抵抗心伤，想以金块烧鸭补偿。非富则贵，得到几下鼓掌，兴奋感可以恨你想都买不到坚强。一直管哲学。 Attention, yo.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要付出付到最美。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Go.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你有富有，最富有哲理。 Anson Lau 嘅 Money。咁唔好講我哋呢邊啦，都講咗幾日啦。阿老可，你嗰邊你嘅目測到或者觀察到嗰啲考試風氣又係點樣嘅 呢？ 我 話 Money 呢個有最新版本㗎喎，係 有啲一精㗎嘛，係啊， 係冇啲一精嘅咁樣啊。因為其實考試嘅時候呢，聽呢首歌呢，我覺得幾洗腦喎。 點解？问你问你 问你问你问你问 咁大 可能会努力啲喎。但系有一句嘢咧就系咁样嘅，就系咧再以前都听啊，识人好过识字，其实讲咗几十年噶啦。 咁我哋即係國內人話俾你聽啦，識字係緊要啲嘅，我覺得即係考試緊要嘅。OK， 咁大家努力啦嚇。咁咧，其實喂 D 邊嘅氣氛係咁樣嘅，即係咧 好硬，好硬踢啊呢一、這個 係嘛？唔好意思啊， 唔緊要，繼續。 嘢多想多角咗 嚇，繼續啦。 D 邊咧，因為以前細個，我唔知道兩位拍檔有冇聽過啦。唔知點解係會有一種嘅憧憬係去外國讀書好啲嘅，你哋有冇咁嘅？ 唔係，咁你會聽到一啲説話嘅，就話即係考試冇咁辛苦啊，壓力冇咁大啊，諸如此類啦。啊，我唔知啦，即係我哋三個都分別喺唔同嘅地方讀過書啦。日本係咪辛苦㗎？ 日本人唔係辛苦咯。 哦， 係啊，即係日本人佢哋要去考大學，其實都唔簡單㗎。 係 係啊，我覺得好多地方嘅人讀書，尤其是越近代咧，佢哋都係幾目標為本地，我要入到一啲好好嘅大學。於是乎咧，我個方法即係好似阿一嗰啲咧， 係有攻略嘅。 我哋以前細個唔識計算呢啲嘢㗎嘛。 係啦， 係啊，咁但係佢哋就要有一套方法，咁然之後就要 make sure， 因為日本嗰種玩法就係，如果你喺啲知名嘅大學出到嚟，真係唔同啲 嘅。哦，係， 同埋因為人即係佢哋嘅地方大，嗱，我唔知道美國係點樣啦。佢哋嘅地方大有好多私立嘅大學，就係你只要有錢你就讀到咯。係，咁所以佢就會睇下你嗰、那個你究竟你個來頭啊，正所謂哦，原來你係東大喎，你早稻田喎，你慶應喎，呢啲全部都係名牌咧。係，咁你出到嚟就真係唔同啲嘅。 哦。 其實係會咁咯， 啱啱，唔係另外一樣嘢係咩咧？其實可能你譬如有時去診所啊，或者係即係會計師樓嗰啲咧，你會見到一啲咧，即係大學畢業嘅證書啊。咁嗰啲咧名校啊，分布喺美國啊，譬如嗰啲即係阿 Ben 你都知噶啦，即係嗰啲譬如好聽到好多學校，咩哥倫比亞 啊、Berkeley 啊、斯坦福啊， 係斯坦福啊，咁啊斯坦福好近添，我而家十零分鐘去到噶啦嘛。 你係咪好想入去讀啊？ 唔係，我成日睇醫生咧，我覺得幾好嘅，因為我去斯坦福嗰度睇醫生。 巴闭嘅， 一个 人都 high 啲嘅，真系 入咗去真系唔应该，系冇错，即系等于你私家医院，你要觉得硬气，啊唔同啲咁样嗰啲感觉噶嘛， 系系，咁听落好似好劲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呢边读书系咪真系轻松啲咧？我唔知系咪个机制唔同啦，嗱呢边咧都有一个叫 SAT 嘅嘢，即系有一个评分试嘅，入我嚟攞住啲分，我嚟入大学嘅咁样，咁但系呢个评分试咧系几有趣嘅，就嗱读 high school 读到咧十到十一班咧，你就可以咧。去打電話去申請去考個試喎，即係自己嚟嘅可以，即係你幾條曬都自己考啦。咁佢一年咧係有八次嘅， 係 即係俾你去考。即係你打電話，譬如可能我如果我何坑讀到十一班啊，我有信心啊，咁我咪打電話去登記咯。 係 唔該，我想考試咁樣。咁佢有八次嘅機會，即係應該有八個日期俾你入去考咯。咁你咪入去考咯。咁亦都係唔係分年齡嘅，即係我何坑如果而家有信心啦，我打去我自己都可以考嘅。 係，不如你一齊去考啊！ 係啊， 手下留情，好支持你㗎，光宗耀祖啊！呢單嘢嚇， 係嘛？喂，講到呢個係咪好似好爽咁樣咧？我覺得。 咁跟住點樣？即係總之就又唔使有年齡限制，但係 咁但係你考，即係話如果你考到，你就可以入到嗰間大學啦。你意思係？ 係嗱，你攞咗嗰個學分， 係 跟住就要扣門啦。 哦， 即係睇下啲學校收唔收你咯。即係譬如我考到嗱，佢滿分咧就八百分嘅， 係 咁你入去咧就揸住咧，即係已經入去啊，未入市場已經有二百分嘅啦， 啊， 係啊，咁你只會咧錯曬嗰二百題咧就冇曬啦，咁你答得好咧就因應翻你 加上去啦， 個情況加上去滿分就八百分， 係 咁而啲大學咧。就會啲大學學府咧就會睇下啊何坑咦考到六百分喎、哎，收你啦咁樣，大概係咁啦，即係個機制係咁樣。咁係咪因為咁而令到啲學生唔驚呢個 SAT 咧？又唔係嘅噃， 嗯， 即係但係就冇即係整體上嘅氣氛咯。香港唔係嘅嘛，香港而家整體上嘅氣氛係咁嘅嘛。 即係有啲 DSE 就傳承到大家就 係啦，係啦，即係家庭成員又好，或者考生都好，會緊張起嚟嘅嘛。D 邊就好似冇咁犀利咯， 係 即係我睇到嗰個氣氛。 系 啦，系啦， 吓咁、啊，但系你见到啲家长咧，即系嗱，譬如当啲家长去诱导啲小朋友去面对考试嘅人，咁佢哋通常会做啲咩方法咧？又系鸡精啊，定系点样样？熄电视点样样啊？ 嗱，如果你考得好咧，我就俾你翻香港读书，系咪咁样咧？ 咁大折磨， 系咪咁样咧？ 调翻转啊嘛， 嗱，有当然有紧张啦，即系当然边个阿爸阿妈唔想？ 仔女成才啊，唔想去入呢一个嘅著名嘅学府啊咁样。咁但系咪咁多系咁咧？又唔系、啊，即系如果你话譬如睇翻前边，即系譬如十班十一班之前佢哋嘅学习咧，系可以有啲出路嘅。例如系啲咩咧？有一批嘅小朋友咧，系玩运动系好专注嘅， 系， 佢系唔翻学添嘅，佢有啲 online 嘅课程咧，你读啦。咁你就會有分㗎啦。咁跟住佢就可能去咪去上堂gymnastic 咁樣，咁可能喺嗰啲範疇裏面跟住咪努力囉。因為呢佢哋有一啲機制就係比賽，如果你贏咗去到一個好高嘅位置呢，就會入到國家隊㗎嘛。 哦，咁但係嗰啲佢個 background 就一定要係一路喺細個嘅時候一路玩緊，即 係冇錯 區隊州隊，然之後先有機會㗎嘛。 好似 Harry 咁樣，即係嗱，類似係咁樣，即係譬如你某啲運動項目個範疇係勁嘅，咁就攞到分，咁而學校都會收嘅，即係大學都會收嘅，咁或者係攞獎學金咯。 即係好似 NBA 嗰啲咧，有啲狀元其實都係咁樣啦。 係，咁但係如果譬如你正正常常，舉個例啦，咁即係普羅嘅所謂嘅中學生，咁佢哋平時就冇嗰啲好似我哋呢啲所謂嘅面對人民會考啊 DSE 咁樣嘅一個大嘅壓力喺度噶啦嘛。 少嘅，我自己眼見少啦。咁當然都識啲有嘅，但係少咯，即係唔係太多，係啊。 係，唉，咁好咯，係啊。係啊，你做過啲咩啊？即係打氣嗰啲有冇㗎？ 有，我煲汤啊，煲汤俾佢， 都系猪脑汤系嘛， 煲翻汤俾佢饮咯。 系我比较有印象嘅就系、是、嗱，我琴日讲咗少少，就系后来咧，我系前日讲少少，我本来系由唔可以有声要有声音嘅读书，就去到你嗰边读书嗰阵咧，我就因为识咗一班同学仔嗱、其实咧嗰段系我人生当中咧最发奋读书嘅时间，而咧系因为点解咧？系因为我由头再开始即系香港，我知道我点样再睇。头先佢咪讲，你有冇谂过？我系觉得都系救唔翻噶啦。 咁 reset 咗，你可以过。 咁竟然我翻到去到美国咧，我最初嗰两年咧，由于咧嗱，即系香港嘅真系有少少优势嘅。你头两年入去嗰啲 college， 劲好多， 嗰啲数学啊，嗰啲你真系 easy 嘅，真系 easy。咁咧搞到 可以建立到个自信。 冇错啦，我竟然喺第一年嘅 GPA。接近四，刘伟恒有四，接近四， 你仲唔死啊？ 哇！咁跟住就，咦？不如心红就咁，跟住咧，你又认识到嗰班朋友啦，咁日日去 library 读书啦。其实咧，嗰段日子我系读得最有 mood 嘅， 同埋有优势噶，真系香港过嚟啲小朋友咧，香港读书个制度系好好噶，即系过到嚟系高两级噶。 系啊，但系过两年我今日考唔到嗰啲著名学府之后，我算啦。 哦，那个信心又瓦解咗啦， 就算我去咗做电台，就算罢啦咁样嘅，升翻耳仔啊，冇错啦，继续去赌马咁样样啦，系，好啊，下次再讲啊，拜 拜。